创世纪第三十九章。若瑟被人带到埃及，有个埃及人普提法尔，是法郎的内臣兼卫队长。从带若瑟来的伊士玛尔人手里买了他。上主与若瑟同在，他便事事顺利，住在他埃及主人家里。他主人见上主与若瑟同在，又见上主使他手中所做的事无不顺利，为此若瑟在他主人眼中得了宠，令他服侍自己，托他管理自己的家务，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中。自从主人托他管理家务和所有的一切以来，上主为若瑟的缘故祝福了这埃及人的家庭，他家内和田间所有的一切都蒙受了上主的祝福。普提法尔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若瑟的手里，只要有他在，除自己所吃的食物外，其余一概不管。若瑟生来体态秀雅，容貌俊美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一回，主人的妻子向若瑟以目传情，并且说：“你与我同睡吧。”他立即拒绝，对主人的妻子说：“你看，有我在，家中的事，我主人什么都不管。凡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中，在这一家内他并不比我更有权势，因为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有你除外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极恶的事得罪天主呢？”他虽然天天这样对若瑟说，若瑟总不听从，与他同睡，与他结合。有这么一天，若瑟走进屋内办事，家人都没有在屋里，他便抓住若瑟的衣服说：“与我同睡吧。”若瑟把自己的外衣舍在他手中，就跑到外面去了。他一见若瑟把自己的外衣舍在他手中，跑到外面去了，就召唤他的家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，他给我们带来的希伯来人竟敢调戏我啊！他来到我这里要与我同睡，我就大声呼喊，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喊，把他的衣服舍在我身边，就跑到外面去了。”他便将若瑟的衣服留在身边，等他的主人回家。他又用同样的话给他讲述说：“你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希伯来仆人竟到这里来调戏我，我一高声呼喊，他就把他的衣服舍在我身边，跑到外面去了。”主人一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对待我的话，便大发愤怒。若瑟的主人遂捉住若瑟放在监里，即囚禁君王囚犯人的地方。他虽在那里坐监，上主仍与他同在，对他施恩，使他在狱长眼中得宠。因此狱长将监中所有的囚犯都交在若瑟手中，凡狱中应办的事都由他办理，凡交在若瑟手中的事，狱长一概不闻不问，因为上主与他同在，凡他所做的，上主无不使之顺遂。